咁啊，其實最早即係大家即係後人知道男音其實真正嘅聲係點，最即係追溯到最早嘅錄音係咩年份咧？即係雖然古代大家有得計噶嘛。 即係最早古代咧，我就唔知邊度最早，但係你話最有代表性嚟講咧，咁就肯定係榮鴻真教授幫呢位導換啦，呢位古詩咧錄嘅錄音啦，咁就一定係數一數二嘅。而家 CD 鋪有賣嘅，應該我諗係啦。 幾耐嘅？ 啊？ 幾耐嘅？ 佢係六幾年錄，七幾年錄嘅， 七幾年錄嘅， 係七幾年錄 的。近排先啊， 係啦，六幾年至七幾年 啦。更詳細資料， 詳細資料喺觀眾入邊有。 觀眾入邊有一個係非常之清楚。 係啦，咁啊，係啦，咁我哋嘅就講下呢位導換先生咧，就其實佢係盲人啦，咁佢就係唱呢、這個即係又唱故事啊咁樣，客途生佢有唱嘅咁樣。咁其實佢最特別嘅地方咧，即係就唔係話留咗佢最特別嘅地方，係因為佢有錄音在世啦。其實當我相信古代咧係有好多嘅錄音留咗，有好多人唱男音嘅，因為其實係 好普遍， 好普遍咧。或者我頭先講唐西記載，其實佢都話自己係有唱男音。咁但係佢嘅錄音特別在於邊度咧？在於佢有一個好特別嘅其中一個曲目。咁呢個曲目咧就一定要講翻呢位為佢錄音嘅榮鴻真教授啦。咁最初就幫佢錄啊，你唱咩就錄咩啦咁樣。後屘有個提議咧，好有趣就不如你唱自己啦咁樣。咁其實係呢個提議咧，咁啊導換就即係就好啦，咁啊試下唱啦。點不知佢一唱咧，唱自己身世咧，唱咗六個鐘頭喎。 即係唔係連續啦嚇？ 係啦，唔係連續六個鐘啊！ 但係一唱真係，嗱諗下佢係一個盲人啊！我哋今日為咗呢個唐西呢個古仔，都要揾有呢個電腦咁改好多次咁樣。但係佢係真係就咁，可能喺個腦入邊構思咁就咁唱出嚟。所以呢個錄音咧就好特別，同埋咧就一個好其實好係可唔可以話後現代咧？我唔清楚，因為我哋平時男音咧説唱係講人哋嘅故事嘅第三身嚟嘅。就算我頭先唱《客途餐》有少少肉緊咧，其實咧仲有一種抽離嘅。尤其是頭先講金仔講人哋好慘，佢都笑緊嘅，其實嗰種係好抽離嘅一種。咁但係佢呢個好得意啦，佢其實唱咗自己嘅故仔，但係佢用緊一個第三身嘅去唱咧，其實嗰、那個那個身份咧，佢嗰個演唱者嘅身份其實幾有趣。 係咯，那個問題啦，嗱，譬如你話，因為我聽多數都係第三身嘅。即係好像抽離了自己唱翻自己咁樣，玩得我騰騰震，點解話我咧？ 嗰、那個係另外一個，嗰、那個咧就係我哋一陣間要解讀嘅、解嗰啲讀嘅叫做啲人話有一樣嘢叫做戲台嘅男音，即係喺戲舞台上面唱嘅男音。呢、這個我哋咧問題要各一各 自啲。OK。 係啦，因為咧我哋就唱 可以連埋嚟講 嘅，可以連埋嚟講嘅。 因為呢、這個佢個我突然間咧就會唱佢寫佢自己個故事出嚟。咁佢寫嗰刻係以第一人稱寫啦，佢唱嗰刻就第三身啦。咁嚟到我唱佢嘅時候咧，係啦，我唱嘅時候第三身啦。咁啊，之後嗰個戲台男音仲唔同嘅，係 啊 係 啊， 佢就係第一身嘅，可以而家講。 咁啊，係啦，我哋試下大膽地攞下啲嗰啲歌詞嚟唱，其實係好困難嘅，因為其實你話可能好似廣東話咁樣，我哋隨便咁講咧，就算你要重複我而家隨便講嘅嘢咧，每一個字重複其實係困難嘅，咁樣就所以咧我哋嘗試去唱翻導換開頭幾句啦，我哋唱幾句，發覺係原來唔係咁易，好似得佢一個唱到喎咁樣，咁因此我哋點樣解決咧？ 改一下啲腔啊，改下啲字啊，擺位啊。 字就冇乜改，擺位就 擺位嘅字 啊。咁如果有聽過嗰個錄音嘅咧，其實因為開頭嗰幾句嚟嘅就會好入腦嘅，因為佢係第一個唱啦，而且佢係只係留低咗一個錄音啦，所以我哋對於呢一段嘅歌詞咧，只係有一個印象嘅啫，基本上。咁我哋而家嘗試將佢再唱啦，咁亦都係希望大家認識一下呢個咁珍貴嘅錄音翻嚟。 唱啊！ 有今咩事咁啊？ 唱曬佢故事出嚟，有興趣可以去睇下。 係啊，咁呢出係佢係電台之後嘅事嚟㗎啦，佢呢啲錄音係。 先講開鍵盤男音啦。 係啦，冇鍵盤男音，即係有咩分別咧？嗱，正如頭先講咧，即係佢唱自己，其實都唱咗一好大部分啦，即係出身又咁好可憐啦，即係聽到有少眼濕濕嘅都，即係你都表達到嘅。 其實佢唱嘅時候唔係咁樣，佢原本嘅時候係好輕鬆嘅，佢唱得。 係嘛？ 係啊係。 O K。咁即係具體啲講下氣台男音同埋究竟呢啲所謂嘅階段嘅 音 咪？ 汽水男音啦，分別咗嘅話，佢哋而家嘅 態度。咁但係係後現代嘅時候，即係觀眾嘅態度令到而家嗰個對粵曲個睇法唔同咗啊！因為本身又根本個結構上面又唔同咧，佢啲歌詞啊，係咪個音主導音樂主導咗歌詞主導，係咪呢個分別 咧？其實如果你即係隨便去 Wikipedia 或者 search 下啦啲。大部分書都會跟你講話有地水男音和器材男音，但其實如果你問我的話，最大的分別就是地水男音就好像、就是萬人唱，但是就算不是萬人唱也好，是即是那種坐在那裡、啊、那種坐在那裡唱那樣啦但是你說器材男音呢、就是、其實是角色扮演，即只不過是將男音放在粵曲或放在粵劇裡面用而已，就有些很多的即係我拆解一下呢啲好似有嘅分別咧，就話啊氣台男音通常高啲啊，地水男音或者就咁唱通常低啲。其實呢個係冇意義。 即係你 只係 個社會地位啊 嘛？唔係 個 key 啊，個音 啊， 係 個音。 社會地位差唔多就得 差唔多咁咩咁就即係講通常就會話啊個 key 啊通常高啲啊嘛，舞台唱係高啲啊咁。咁但係其實而家有人喺舞台唱，佢都啊我想有翻嗰啲未唱之，或者即係唱翻低少少，或者好似佢把聲咁，其實佢都係唱翻嗰條線。舞台差唔多，呢個唔 係 一個標準。 但係觀眾嗰個主觀期望係唔同噶嘛，咁即係我聽過有啲人咧走去叫啲人個 key 快啲咧，咁 咁但係嗰個彈琴嗰個師傅咧， 哦，你有冇好多速度？速度 唔係，即係我意思就講笑。 哦，個 key 法，即係唔識，所以佢 key 法。係啦，即係其實有好多個主觀期望咧，就想去高啲咁樣，唔知啊，即係我都見到好多咁嘅情況，即係當我做樂師嘅時候。 冇錯冇錯，即係但係呢啲唔係嗰個分別嘅，即係唔係個分別唔 係 在於嗰個 key 咯，係唔係純粹咁樣高啲定低啲？ 係啦係啦，其實你都係睇翻個人。咁如果你話戲台上面唱男音，咁你梗係要就翻成個所有嘅演員，咁、你梗係一個線口㗎啦。 咁、個高低音即係個線口，係咪即係嗰個 key 本身？ 係即係 key 咯。 係咁，其實本身其他樂器係咪有配合翻咩 key 啊？譬如夜壺啊，唔可以高過乜嘢？高鼓又唔可以低過咩咁樣？ 道理上係咁， 係啦，道理上 係。而家就點都扭到嘅，好犀利。 哦 ，OK， 即係原則上咧，就係真係唔可以話立亂轉咩轉得嘅。咁樣呢個另一個問題咧，即係啲樂器變得好即係彈性啦。 係咁，戲台嗰方面咧，講翻啦又。 係啊，其實如果我哋去解釋話，戲台只係一個唔同咗嘅場合啦。係啦，唔同咗場合，咁當然個風格就當然會。 會唔會有商業嘅個營運唔同咗咧？ 呢個唔關事，佢將個音樂擺咗落去嗰個舞台上面，兩個都係商業。 我抽離少少啦，咁咪啱啦，就係兩個都係商業嘅。原本咧就你就係 solo 啊嘛，即係可能一個人打埋板拉埋， 或者坐喺度唱， 咁出去揾食啦。咁但係我商業嘅意思就係你上舞台之後係有個領班或者有個marketing 啦，所謂就幫你將件事包上到。 呢樣嘢係關粵劇事嘅，其實睇講乜嘢咁咪。其實粵劇裏面冇有男音，咁你呢個係一個商業嘅決定嚟嘅，你可以話係將個男音搬咗上去喺個粵劇嗰度用，即係原本粵劇都冇流行曲噶啦，以前粵劇係咪？你唔會唱千般恨噶啦，你都唱下千般恨啊咁樣。 即係等於你將首生日歌擺咗粵劇用，佢就呢首戲台生日歌，差唔多係咁嘅意思。 嗱，我終於嚟到呢度，終於突破盲腸啦。就係咧， 佢粵曲 係 冇男音， 係冇 錯， 就應該就係新馬仔，佢專唱男音，所以先有男音嗰個發展，先就開始咁樣嚟。 係啦，咁咧 咁幾耐以前好似 新馬仔， 新馬仔咯， 古代啊，古代， 即係將佢擺上去舞台啊嘛，係新馬仔先。 即係嗱，覺得新馬仔買得錢嘅，咁樣跟住有人模仿㗎啦，因為覺得呢個。 佢嘅男音係好聽㗎，好聽。係 啊， 佢 嘅男音好聽， 其實佢唱咩都好聽嘅。 佢專場嚟㗎咩？因為佢唔使低音嘅，因為新馬仔 嘅。係咁咧就 攞支嚟唱下俾你聽，咪真係有冇分別咯？ 好啊，嚟。 講埋呢一樣嘢，補充下啦，即係好而家嘅粵曲都，即係其實佢只不過將男音擺咗喺粵曲嗰度。 其中一個元素啦。 係，但係嗰個名咧就好似變咗好搖。哎呀，係咪男音有兩種啊？咁其實我就覺得未有咁誇張。 即係其實民間過分解讀咗啦，可以話。 或 者刻意啦，刻意因為對商業 好似有兩種咁 收入大啲嘛。 但係有一個特色咧，就係我好肯定，我玩咁多粵曲做咁多戲咧，就有個戲台男音係真係有個特色嘅。 係真係。 有個特色係點樣咧？ 就係唔完整嘅。 永遠都唱到中間咧就 住 嘅。 咁即係可能聽唔到起色嘅。 我知你 DJ 咁攞人哋個 loop 嚟， 跑車就跟住喺度捽，係啊，冇錯。 跟住咧就轉第二個 loop 換第一碟咁。係 啊，換第二碟，不過佢係轉咗嚟唔知咁 樣。係 係係。咁所以咧，但係都當然有啲粵劇入邊咧係用一個比較完整啲嘅男音啦。咁我哋呢度就有個例子。咁其實大家可以聽下，除咗嗰個內容，或者除咗其實佢本身應該化曬妝咁唱之外咧，嗰個音樂上面咧，其實就 你再聽下你就知㗎啦。 咁當然我哋冇其他樂器可以模仿到一個。 咁大嘅樂器， 如果係真係 冇 base 嘅，真係個 base， 冇錯， 冇電器喎。